欢迎大家来听妞妞讲故事，同时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，我们一起来见证和记录这些美好的成长历程，让我们记住这个保存童年的空间，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。小朋友们，今天的妞妞讲故事，我们继续说《泥娃娃花絮故事之脸谱》系列。这个故事的名字呀，叫做《答应我，妞妞》。这个故事依然发生在泥娃娃的教室外面。妞妞呢，刚跟琪琪妈妈聊完天 ，QQ 妈妈就从教室里走了出来，站在妞妞对面，那么专注地望着妞妞，不说话。妞妞冲 QQ 妈妈笑了笑。Q 妈表情依然专注，似乎在思考什么很重要的问题。妞妞决定耐心等待。过了一会儿呢， Q 妈忽然一字一句地说，妞妞啊，答应我一件事儿好吗？妞妞望着 Q 妈的眼睛问，为什么？ 我为什么要答应你一件事儿？ 从那个吧。 妞妞望着 Q。 就等会儿吧，你从这儿。 好。妞妞冲 QQ 妈妈笑了笑 ，Q 妈表情依然专注，似乎在思考什么很重要的问题。妞妞决定耐心等待。过了一会儿呢 ，Q 妈忽然一字一句地说：“妞妞啊，答应我一件事儿好吗？”妞妞望着 Q 妈的眼睛问，什么事儿呢？ Q 妈很认真地说，不要离开孩子们，我是说即使你毕业了也不要离开，好不好？妞妞心里一动，真的没有想到 Q 妈会说这些，而且说得那么真诚和恳切，一时间妞妞不知该如何回答。见妞妞不说话， QQ 妈妈加重了语气继续说，我真的希望妞妞姐姐能永远保持现在这样的心态，一定要保持这样的心态，失去了就太可惜了，答应我好吗？妞妞静静地听着，很郑重地点点头，对妞 Q 妈说，妞妞小时候的梦想啊，就是能拥有一份跟孩子们有关的工作，比如讲故事，给动画片配音什么的，所以呢，妞妞一定不会离开孩子这个主题的，并且妞妞为能够给孩子们做一些事儿而由衷的自豪。 Q 妈笑了，点点头说，那我们可说好了，一定哦，妞妞姐姐。妞妞也笑了，望着 Q 妈的眼睛说，说好了，一定。可能是我们当时的表情有些怪异，小 QQ 忽然从教室里跑了出来，搂着妞妞的脖子，看看妞妞又看看 Q 妈，好奇地问，你们说什么呢？哈哈 QQ， 这是妞妞和你妈妈之间的一个小秘密，就不告诉你。 QQ 妈妈，你知道那首有关拉钩的童谣吗？妞妞以前一直以为是拉钩上轿呢，后来一位大哥哥告诉妞妞说应该是拉钩上吊，哈哈，真是的，一字之差呀，就这样稀里糊涂的上轿好多年了。今天呀，妞妞就现学现卖好了。来 Q 妈，妞妞一定不会离开孩子们的，我们拉钩上吊100年不许要。